在你最美时，请让我遇见你，一时别上你，我爱你再见，我爱你再见。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叶林叶。我们主持人亚威呢，小时候非常的调皮，从小他妈妈就喜欢打他，直到某一次他得了小学二年级100米冠军之后，他妈妈就很少打他了。 哎呦喂， 后来就换成了他爸爸来打他。这个事情呢一直持续到他初一得了中学5000米第一名为止。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获取更多九六九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等你哦。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咯。 当樱花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0米，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 Hello Spring。 当新华门红墙外的玉兰花陆续开放，我该用什么样的镜头去捕捉你动人的身影？ 笑一个。 当走在杨梅竹斜街，等待不再变得漫长，只想尽情享受这份静谧的感动。原来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自然。经典久了久， 就是 爱生活。 爱生活。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 城市繁母 噪色破听。 晚上好，欢迎收听城市放牧，我是龙叶。有些歌曲陪伴我们走过了青春，陪伴我们度过了很多艰难的岁月，就像有的人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消失，来了又走，来来往往，没有办法留下，而这些歌却成了记忆的密码，永远地留在了我们的生活当中。 Been a friend of mine. I'm leaving my life in your hands. People say I'm crazy and that I am blind, risking it all at a glance. And how you got me blood is still a mystery.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 Don't care what is written.As long as you're here with me, I don't care who you are, where you're from, what you did, as long as you love me. Who you are, where you're from, don't care what you did, as long as you love me. Every little thing that you have said and done.Like it's deep within me. Doesn't really matter if you're on the run. Seems like we're meant to be. I don't care who you are, who you are from, where you're from, what you did, as long as you love me. When you look into my eyes, what you did and where you're coming from, I don't care, as long as you love me, baby. 有的人内心非常的敏感，他们在想些什么呢？大概就是很怕给别人添麻烦，总是把别人的感受作为衡量自己的标准，被人喜欢的时候忐忑不定，被嫌弃一点的话就开始坐立不安。爱上别人的第一反应是自卑，其次是担心，讨厌谁也不会轻易表现，做事情从来不大张旗鼓，会默默地开始，悄悄地开始，静静地结束，默默地结束。看起来挺乐观的，但很多努力都源自于对未来的恐慌，因为他没有安全感。你是这样内心敏感的人吗？ 你还记得十年前你在听什么样的歌吗？是陈奕迅的歌，还是周杰伦的歌，或者是林俊杰的歌？当年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但是播放列表却还记得，好像歌曲一响起的时候，就回到了当年的自己。 天亮，

只有喜欢和不喜欢。那时候我们正年少，在秋天的街角听过的歌，好像已经是很遥远的回忆了，但只要歌曲一响起，好像一下子也全都扑到眼前了。配不上梦想，收入配不上享用，容貌配不上矫情，见识配不上年龄的时候，内心就会觉得非常的沮丧。所以只管努力吧，生活也好，事业也好，爱情也好，健康也好，都需要去努力，去争取，去奋斗。 像来时的街，阳光刺出眼中的泪，原来离别正上演，挽回终究是无解，渐渐不见你微笑的脸，会不会是你在表演，眼泪干了只是眼，哭过没有感觉， 时间告诉我们，无理取闹的年龄已经过了，该懂事了。很多人可能并不是天生的王者，只是骨子里面流着不服输的血液，于是一直往前走，像一只没有脚的鸟，只能一直飞翔，只希望这一路无愧于心。 看你有什么好谈的吗？ 不挣扎，随他去吧，我不害怕，因爱情好像流沙，心里的牵挂不愿放下。 Oh baby 让我这样吧，不是真的，是骗自己，其实还爱你，爱着你，我以为我早想清楚，不由自主恍恍惚惚又走回头路，再看一眼有过的心，想留下，我不说话，等待黑暗泪能落下，爱情好想留下，明知该躲他无法自拔。 Oh baby 是我太傻， 我还是会常留下。 No no no no no no 是错一再的错，不要我，我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慢慢走向流沙，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随他去吧，我不害怕，爱情好像流沙。这样吧， 有时候我们可能都是那种需要情感很外露的对象，就是有一个人提醒我们时时刻刻在被爱被需要，而那一些内敛的藏在海平面以下的爱，就算时不时会因为波澜露出一点点，我们也没有自信告诉自己我们好像确实拥有这么多这么多，反而会因为这种若隐若现而更加的怀疑而感到痛苦。年纪越大越不喜欢隐隐约约，只喜欢明明确确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我走过想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我唱歌 没有对过， 但我记得， 可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和你说话，你经过

是这样的夜晚想起我，哦，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样的夜晚是否在年华里，虽然季节消息了彼此问候，现在牵未来的手，是这样的日子需要改变。 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录音。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